健康宝、健康码开始说起。因为2020年这个疫情来袭哈，其实面对疫情的大考，健康码可以说已经成为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包括恢复社会秩序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大数据到底是从何而来。 小小健康宝，巨大后平台。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在国家卫计委、交通部、公安部、工信部等相关部委的大力的支持下，1000多个数据项聚集在了我们大数据的这个平台，聚集了就是不同渠道的入境、进京以及新冠的确诊、疑似、密接、无症状等各种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呢又返还给社区进行人工核实，数据源确保这些数据源准确无误，实际上后台有大量的这些工作。 那健康宝的数据中心到底是如何搭建的，又是如何运行的？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健康码的绿码，它就相当于一张可以被信任的通行证，让我们放心的进入公园、商场等等各个公共场所。那每天都在用的健康宝，您知道是怎么运行的吗？今天呢，我就带您走进北京市政务云数据中心，咱们一探究竟。那我现在来的这间监控室呢，是北京市政务云监控的地方。那我们平常用的健康宝也是在这儿进行保障运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数据标准安全处的刘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平常的健康宝是如何正常运转的呢？ 这块呢，你看到的就是健康宝的运行监控的大屏，这个实际上是真实的反映了这个系统的运行状况。如果某一个接口出现了问题，在用户端的话，就可能出现缓慢啊，或者 卡顿啊，等于说就是及时的发现问题。那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如果说这个健康宝有异常的话，会有提示在这个界面上，然后我们有相应的这个应急预案，会立即启动切换，然后切换过程中是对用户来说是无感的。健康宝背后实际上是要有这个强大的这种计算资源的，这些都是依托于政务云。 作为政府内部大规模应用云服务的尝试，北京政务云是国内起步最早的省级政务云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大政务云之一，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生态体系。 这就是咱们政务云的机房了。刚才咱们在楼上看见的那所有的画面的数据实际上都是存在这儿的。 哦，等于说这才是真正的幕后控制者。 对， 这才是大脑，就数据都其实在这里面。 对，是这样。健康宝它的数据包括它的计算实际上都是在这儿的。全市的咱们老百姓用的这些网上办事啊，还有这些系统其实都是存在咱们这个机房里的。所以这儿应该是咱们整个的政务的数据啊计算的中心，也是咱们的一个基础。 那像咱们健康宝这个程序，它在机房里是占用多大的这个资源量？ 刚才看了，就是因为健康宝是一个大屏化的，所以它占用量很高，在咱们这个全市这些系统里边，健康宝的使用的量能占到前3。 我们手机中的健康宝 APP 在运行时始终会坚持4个理念：信息最小化采集、前台极简化设计、后台多部门联动、隐私高安全保障。 所谓的这个前端极简化设计呢，就是咱们老百姓拿出手机来，然后就可以很方便地查询我们的健康状态、核酸还有疫苗接种的信息。那么这个全部源于我们中台的计算能力以及后端的数据的汇聚能力。后续呢，在我们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我们政务服务领域，我们会通过这种模式的应用啊，来尽可能的给我们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就是大数据现在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这么深刻的触角和改变了。 所以呢，我们相信未来在数字这个经济的时代，实际上企业变成企业联盟，或者企业变成企业的链，就显得更为关键。所以我也希望在通过这次数字经济的机会，我们广大的这些企业家应该反思，或者怎么来提升我们整个链的价值。 是， 所以未来我们整个从产业、从企业到企业链，或者到企业联盟，从产业到产业链，就显得尤为关键。所以在这里恰恰北京，这也是我们北京最好的机会。为什么这样说呢？长三角、珠三角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京津冀的河北目前发展，大家也知道，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那么如何把北京的 数字化能力赋予河北的这个大量的这些产业企业，你像我们河北的炼钢企业、高耗能企业是比较多的。那么如何给赋予他们，让他们把碳排放降下来，同时也提升他们的效率，同时也把他们的一些制造和加工的优势所形成的产品返回来销售给北京，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种互动，京津冀才是一体的。 所以听了您的介绍哈，大数据还是大有可为的。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每个人的手机当中都会有一些 APP， 其实这个 APP 背后最重要的也是这些数据哈。但是据我了解，在这个北京通的 APP 当中，比如说像我们个人的这种档案呀、房屋啊、社保，很多重要的信息在上面都是可以显示的。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马女士最近发现了一个 APP 软件，里面的功能让她充满惊喜，这就是北京通。 首先打开北京通，它里面有这个我的亮证，你可以直接一键查看自己的身份证啊，还有居住证啊、户口啊，都可以查看到。 刚才马女士提到的那些功能只是这个强大的 APP 软件中的很少一部分，在新版北京通中汇聚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等2746个服务事项。 新版的北京通啊，有四个特点。一是由政府主导向人民为中心为转型，北京通响应市民的需求啊，集成了健康宝服务，方便了市民的生活。第二呢，是由电子亮证向电子用证进行转变，我们会同市政务服务局、市公安局等部门推出了电子居住证的服务，申领和使用的服务，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替代纸质的居住证了。第三个呢，是由政务服务窗口向城市服务门户的一个转变。我们北京通呢，在原有的政务服务的基础上啊，汇聚了一批水电煤缴费的城市服务。最后是从服务的汇聚向利企深化发展。新开办的企业现在可以在北京通上免费的申领、激活和使用企业的电子印章。 越来越便民的新版北京通代表着北京市大数据应用建设的新成果。自上线运营以来，北京通 APP 累计注册用户9,257,972人，累计实名用户2,700,044人。 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哈，大数据其实在城市的治理过程当中也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京津冀 3D 的数字政务，它现在改造和进展的这个过程到底怎么样？我们 3D 能够通过一个手机或者一台电脑就一网通办吗？ 现在是可以的。北京通实际上是由北京政府和金控集团联合推出的，给大家服务的。目前呢，就是北京通已经汇聚了439类，1亿多条证照数据。就河北来讲，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大概也有100多万人。现在北三县的政务大厅，已经有我们的这个自助机，是可以互相服务的。同时，北京，也是可以享受这个能查到这个河北的相关的政务服务的这个相关内容啊。北京，河北、天津都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同时呢，我们现在北京通为这个冬奥和残奥，也搭建了一个这个冬奥通，未来的话，奥运的相关的这些志愿者啊，包括一些奥运的观众来，也是都可以使用的。为了做好经济的整个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那么我们 3D 实际上专门设了一个通办的一个协调机制，落实好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和我们这个雄安新区的规划的国家这个战略。那么在国办电子政务办的这个大力支持下，我们和这个我们 3D 建立了一个京津冀加雄安的3+1的一个联合推进的一个工作机制，形成了一个门户两支撑多服务的一个京津冀的一网通办的服务平台的框架。那么这个框架呢，后边就利用我们大数据平台，那么依托呢这个区块链的技术，那么建设了京津冀的区块链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了京津冀区域内的政务数据和电子证照的共享服务。目前已经有150类的电子证照实际上具备了在 3D 互查下载的这个能力。我们大概计划在这个在政务服务方面，在这个去年的这个10月30号，我们的新的平台已经在国办平台上已经上线了。我们增加了对企业群众这个办事儿和搜索服务 以及高频利用的这些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大数据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带来的改变。那么站在企业的立场，大数据能为企业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包括我们随时产生的这些海量的数据又是如何存储和运行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请另外一位嘉宾来为大家做出解答。 那今天呢，首先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顾局长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刚才呢，我们在来之前，我其实做了功课，问了问身边这个人，说这个大数据，你觉得大数据对你影响在哪儿？您觉得大数据对您最大影响是什么？ 大数据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时候，大数据是特别重要的资产。 那一会儿还有更多问题等着您。 北京发挥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资源优势，聚焦大数据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推动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应用，打造以东方国信工业互联网平台、用友精致工业互联网平台和航天云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为代表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正式启动建设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近日，京津冀成功签署关于打造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框架合作协议，三方将围绕转型基础支撑、融合应用提升、赋集生态打造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强化先行先试示范引领，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 3D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于工业发展，大数据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赋能的工作能去做？ 因为现在呢，这个随着 5G 的发展，大数据的发展，那么工业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那么工业互联网呢，就是把所有的设备能给它一个具体的位置信息，能够把整个生产过程跟消费过程、服务过程连接起来，那么组成一个网络。大家也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信息，这个信息是唯一的。那么在未来的物联网里面，那每一个联网的物体或者说设备，它也有唯一的编码， 就叫做工业互联网标识 啊。那么北京呢，是这个国家咱们国家的这个一级标记解释节点的所在地，在放在了顺义。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啊，就是这个工业互联网的标识解析体系，好像这个分开了我都懂，但是放在一起似懂非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它就有点类似于公安局给我们每个公民一个身份证信息啊，它记录了每一个人的信息，是在公安局系统里都有。那么每一个连在工业互联网上的这些设备啊，它自己的这个位置信息啊，就通过这个信息可以容易的找到这个设备。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通过这个标识解析节点来完成联系认定和解析的工作。 那除了刚刚您提到它的这个自有的这个信息之外，还有没有包含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 那么工业互联网里面很多的数据是企业经营的私有的数据，从数据来讲，现在可能更关注的是如何在隐私保护的基础上进行运用因为现在从欧洲立法走在了这个世界的前面，更重要强调的是隐私的保护，因为商业里面的数据也属于私有数据啊，所以在这个数据肯定也还是商业化的，可能其他的人是看不到的。 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的政策的制定和未来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有哪些帮助呢？ 主要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来赋能制造业，赋能服务业，让这些行业更精准的来服务它的客户，提高生产效率，打破信息之间的孤岛然后通过在工业互联网里面运用各种各样的工业的 APP， 就像我们自己在消费互联网，我们手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那么在工业领域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应用，那么通过这些应用让企业便捷的使用这些信息化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所以说这个标识它只是一个切入点，那这些数据到底如何来赋能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发动机堪称一辆车的心脏，在位于昌平的北汽福田康明斯发动机工厂内，正在生产重型卡车所需的发动机。走进工厂，宽敞的车间里看不到几位工人，很多生产环节都靠聪明的智能设备来完成。过去的自动机械手、自动测试设备等自动化应用，已经升级为底层工业互联网系统。 在打通了供应链、生产运营、装备管理和计划物流的同时，也实现了工厂全价值链的数字化。 这个平台上呢，就可以监控我们所有卖出去的产品的车辆的一些数据，包括我们看，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哪个城市有哪多少车在运行。 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 工业互联网平台呢，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传统的系统呢都是割裂的，都是孤岛式的。那我们这个平台是在底层把所有的数据形成数据中心，然后呢汇集起来呢，全面的去做各个场景的应用，包括规模化定制、智能化生产、服务化延伸、网络化协同。 企业方面表示，由于得到了数据的支撑，在研发效率方面与此前相比提升了30%，生产制造效率提高了26%，交付质量提升20%。未来他们将继续借助 5G 加工业互联网，通过更多的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手段，打造新的汽车产业生态，变革汽车产业体系，提升国产汽车品牌整体竞争力。福田康明斯的例子只是北京智能制造的一个缩影。来自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数字显示，截至2020年，全市已累计实施近100个智能制造应用示范项目。十四五时期，北京还将打造10家世界顶级智慧工厂和100家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 那刚才呢，我们和各位观众一起了解了一下这个数据如何赋能我们这些企业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种数据大爆发的时代，它不仅需要储存，它还要好好利用。那首先问问您，这些数据它到底储存在什么地方？ 现在呢，数据呢主要储存在数据中心。京津冀协同里面，我们围绕着北京跟河北、天津，我们规划了环北京的数据中心的规划，特别是在河北的张家口、廊坊、承德，天津的武清，我们布了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的北京的企业和用户在用数据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到这些数据中心把数据取出来，然后再传回来。所以数据中心呢是数字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基础设施。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大家常用的淘宝。那么北京的消费者在用淘宝的时候，我们所用的数据实际上是放在张家口的，张家口有个数霸，阿里在那里建了他自己的一个数据中心。实际上我们在用访问淘宝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是去了一趟张家口，然后再回到北京。当然数据中心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数据中心呢主要是以存储为主，那么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计算技术的进步，未来的计算这个计算型的这个数据中心将会越来越多。 数据中心到底怎么用，如何能够来赋能我们的这些企业，如何服务我们的消费者，我们一起来了解。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东花园镇的秦淮数据产业基地。走进这个基地哈，我就发现看到了很多这种一个个类似白色集装箱的箱子，我就想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右手边这个盒子呢，看到的是我们的制冷设备，左边的这个盒子呢，是我们的后备的电源，也就是发电机。如果说试电发生中断的情况下，使用发电机要持续的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进行供电。 我们数据中心到底是如何来为企业和消费者做服务的呢？ 所以我们是用的这些个手机上网，包括看视频也好，包括这个购物，远程的办公，那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由数据中心来作为这个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石。既然这个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按在我们的这个机房里面，在里面进行存储、传输，然后进行分发。然后在客户这块呢，展示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些个视频也好，天气软件、在线交互的这办公等等这些。 秦淮数据项目2017年在河北怀来县，当年签约，当年动工，当年建成投用，创造了大数据行业前所未有的建设速度。目前这里全部投入运行的服务器达到17万台，装机总容量达到200兆瓦，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以投运单体数据中心园区。秦淮数据正在怀来打造环首都信息经济创新示范区。 刚才一路上呢，我也是看到了一些彩色的房子哈，还有一些正在建设当中的工地。所以曹局长想问您一下，咱们现在怀来的大数据产业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已经构建了这个东花园、桑园、丛瑞、桐城三片区这个大数据产业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去年以来规划建设了15000亩的张家口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基地的功能呢，主要就是一带两区 那么主要是建设大数据存储、挖掘、算力和交易中心，软件和信息服务中心，包括我们要重点建设承接首都数字产业外溢的科技创新基地。 那我们现在基地大概吸引了多少企业入驻呢？ 现在全县大数据产业上下游的企业一共是66家，主要是大数据中心，包括这个上游的装备制造，将来我们还要有一些这个软件的中小企业。 近年来，怀来县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全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扎实推动着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发展。目前，怀来县累计签约投资额已超过1000亿元，签约服务器500万台，带动上下游签约企业60多家。 未来呢，怀来将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京张奥运经济走廊、京津张雄科技创新大走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为重要牵引，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微型示范区和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的京津冀枢纽节点，近期建设成为京北数字经济的集聚区，逐步构建数字经济高地，打造智慧城市标杆，持续推动数字产业，引领怀来生态文明、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那刚才呢，我们是一起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秦淮数据中心，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除了像秦淮数据中心这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那实际上是我们国内在北京来讲，金融业是北京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那么北京这么多大银行，它的是那个实时结算的数据，都是在北京发生的。就是这些在金融行业，每一个银行在北京都有它自己的交易的结算，所以这是数据中心最典型的应用。除了这些银行之外呢，还有几个运营，我们三大运营商在北京有通信的这些数据，还有我们很多数据中心呢是赋能中小企业的。那么我们现在熟知的这些以人工智能为特色的这些中小企业，比如说今日头条啊、快手啊，他们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其实都租用了就是面向公共进行服务的数据中心。那么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之后，数据量大了之后，他们就会开始自建数据中心。 那如何把这个信息流慢慢地带动我们的经济流、人才流，这方面您是如何看待的？ 我觉得这个从京津冀协同来讲，那么三地在数据中心上的协同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因为全国也在推行这个全国数据中心一体化网络的建设，那么是把北京、河北和天津作为一体来推进的。那么将来北京因为城市空间和能耗的限制，我们会有更多的数据是放在河北和天津，而且怀来呢也通过光纤的直连，能够把这个数据第一时间的一些要实施交易要求更高的像金融啊、投资啊这种结算，其实可以能够为北京市来提供服务。所以未来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数据中心，做数据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资源，那么它的流动，数据的流动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的流动。数字经济上通过数据的流动，就把三地的生产经营活动连接在一起。 那通过您的解读，我们也是更加详细的了解了京津冀大数据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也对于大数据对于我们未来生活包括企业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好，那再次感谢顾局长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演播室。 在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那么咱们经信局也是和市场监管局其实是推出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和北京市的信用信息体系的这个建设相关的。 办公厅在去年年底发布了关于这个加快推进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一个3年行动计划。这个我们在去年呢大概做了如下几项工作，那么一个呢是在事前的监管环节，那么主要先围绕着企业的准入、项目的支持，还有包括我们缓交社保，那么这20余个这个领域，我们开展了一个事前的核查，就是承诺。第二个是呢，我们在事中的监管环节，那么发布了北京市开展这个信用分级分类的一个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4类9级的公共信用综合一个评价标准。那么第三个呢，在这个事后的监管环节，我们发布了北京市 事后监管的一个信用修复和这个异议处理的一个暂行办法。 那么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那我们的信用体系是不是也应该去合作共建？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机制，效果怎么样呢？ 实际上呢，北京呢，从2015年我们就已经启动了京津冀三地的这个信用联合工作。为此呢，我们在2015年呢签署了京津冀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合作共建的框架协议。那么这几年啊，我们三地呢也在积极的探索区域信用协同发展的新途径。那么北京将会以首善的意识、首善的标准，在全市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部署架，结合这个放管服务和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的要求，那么积极的推进京津冀信用的体系建设，营造京津冀良好的区域信用环境，那么开通呢信用京津冀科技实验室，那么印发了这个京津冀区域协同社会信用标准的框架合作协议和京津冀全国守信联合激励试点一个建设方案。那么到这个2024年，京津冀地区的信用合作机制将会全面建成，那么覆盖京津冀地区的守信者受益的局面基本形成，对我们优化整个京津冀地区的营商环境将会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用财经视角关注民生话题，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大家好，我是李杰。首先欢迎做客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赵红，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孙九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我们看到了刚刚开始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大发展，还有一些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物质水平的提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问题。时间来到1978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进行了改革开放。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7年，北京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呢超过了2.8万亿元，平均呢40年来每5年翻了一番，每年呢平均实现了10%两位数的实际增长，经济总量呢占全国的比重也由2.9%提高到了3.4%，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啊，应该说和我们的转型是密不可分。那么改革开放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的发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环境的要求，北京要朝着一个宜居的城市发展。第二个呢，北京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体现知识经济的价值，体现北京对于全国科技创新 这个产业发展的一种带动辐射作用。第三个体现一种服务经济的一种力量啊，或者一种价值。比如北京大力发展会计、法律咨询，发展总部经济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没有给北京带来更多的资源的一种消耗和环境的压力，但是呢，它发挥出北京的人才优势，通过这种经济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辐射带动全国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符合北京的这个城市定位的资源特点。 这样呢，也就要求北京要发展啊，这些围绕着这个为中央服务啊，为国际交往服务，发展这样的一些服务业啊，所以这样呢，对北京的这个它的转型的方向也就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 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的不断增加，明显的看出北京的城市建设是滞后了。大家知道，在居住当中，大家常常说了一个词儿，哎，这个楼叫板楼，这个楼叫塔楼，塔楼是很高的。那么当时啊，北京城市当中，那么塔楼很少，板楼比较多，住不下这么多人。所以为了解决更多的人口居住的问题啊，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发展速度。 您看啊，您也提到了人口越来越多，占地面积越来越大，而且北京发展工业这上下游的产业链，在当时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完备的，那企业也多。确实说转型是历史的要求，但是摆在眼前的困难也很大呀，这困难重重，我们怎样能攻克它呢？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这个当时主要是推二进三，企业搬迁，用这两句话其实概括了当时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这个推二进三，这个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引导，通过一些标准的制定，然后也倒逼市场主体进行选择，那么很多企业呢就开始搬迁，比如像河北的唐山，然后河北的高碑店一些企业就搬过去了。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搬迁呢，就把产业的链条呢延伸到了河北的这个地面上。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企业，比如首钢，它这个真正的搬迁是在2004年才启动的。那么它早期呢就已经开始了给河北的合作，比如它的钢铁、它的原料啊，这个从迁安啊这个炼铁，然后呢到北京来炼钢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源从河北行北京的输入啊，这种形式呢也架起了北京和河北的这种合作的链条。 像这样的一种链条的搭建方式啊，对于河北带来了哪些机遇和影响？ 因为对于北京来讲，我们说我们有一些不具备优势，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你的成本越来越高，人工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等等啊，水资源的成本。那么对于河北来讲，它在某些方面恰好弥补了北京的这种短板。那么好多产业在北京不赚钱，到了河北是可以赚钱的，所以很多企业呢就选择到了河北。所以对北京来讲，某些程度上是我们可能不具有优势，但对于河北来讲就是机遇，对他们来讲就是新的资源导入，所以说河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首钢作为我国冶金工业企业的代表，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践行者。2008年，首钢为助力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将重工业钢铁产业从北京的石景山区搬到了河北曹妃甸。 以前炼钢我们是凭那个经验炼钢，就是在这个炉前，炉前呢都是靠人工啊测温取样，炼钢工呢进行那个用肉眼去看一看，来判断这炉钢是否能够出钢。现在我们炼钢呢就完全改变了那种状况，现在我们是自动化炼钢。 曹妃甸位于河北唐山，经过首钢人十多年的努力，在这座渤海之滨上建起了一座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钢铁梦工厂。在这座梦工厂中，已经采用了220余项国内外先进技术，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达到2/3。更重要的是，首钢精糖实现了清洁生产，每年数百万吨固体废弃物100%循环利用，不排污水，实现气垫水大循环。如今，首钢精糖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精品板材生产基地和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志性工厂。 在这个厂子里面，然后我们一些固态、气态、液态的废弃物都得到了充分的一个利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之下，首钢再次发力，率先推进转型升级，将北京老厂区腾退出8.63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了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地，同时老厂区还将融合冬奥文化生态等元素，变身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对工业建筑实行保护式修补，实现功能活化。百年首钢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按照规划，在2035年前后，首钢老厂区将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与此同时，另一家拥有60多年历史的北京市属老国企金隅集团，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脚步。为响应北京新的首都功能定位要求，从2014年开始，北京金隅积极调整水泥和建材两大板块产业结构，将下设的7家水泥厂陆续进行关停转型，关闭水泥厂5家，去水泥产能400万吨，转型水泥厂为科技环保企业2家，为北京提供危险废物处理服务。 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金隅流水呢，然后在这个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这一块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然后可以说走到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最前沿。 1939年建成的琉璃河水泥厂，如今变成了一家环保科技企业，成为城市垃圾协同处理的最后一站。在治理的同时，金隅集团原有的水泥业务则转型向河北延伸，在2016年与唐山曹妃甸的冀东集团并轨重组，共同开发水泥板块，使原本处于亏损状态的冀东集团扭亏为盈，当年实现2亿元的利润。 金隅注入了资金，使我们的企业转危为安，这个延续了这个过去的发展，使我们两个竞争对手变成了一家水泥销售市场统一，利润较重组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金隅和冀东的战略重组实现了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金隅资产规模从1300亿元提升到2400亿元，成为全国排名第3、世界排名第5的水泥产业集团。而金隅的另一大支柱产业天坛家具，则在2016年4月将厂区从北京搬到了河北大厂，并升级了产品线。搬到大厂后的天坛家具不再使用传统燃料，而是采用电、燃气等清洁能源。借助搬迁，天坛家具实现了产能环保的双升级。 北京的一些产业转移到河北以后，实际上架起了北京和河北的一种优势互补的一种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金隅集团，那么我们的冀东水泥，那么这种合作，因为金隅集团它的水泥生产有3大优势：第1技术，第2品牌，第3市场。那么河北来讲，它的优势在哪里？第1资源，第2人工成本，第3环境的容纳能力。那么这么一组合以后呢，那么力量重大了，而且呢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样一种合作呢，在我们京津冀地区啊，在河北和天津以及我们北京和河北之间有很多这种例子。还有一些家具，天坛家具搬到河北，给河北解决了就业，增加了它的税收，同时呢这个我们北京也腾出了空间，可以发展北京具有其他更有优势的产业。所以这种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赢发展。 那么我们所选择的搬迁呢，主要是选择那些资源消耗比较高啊，同时呢它对于这个水资源啊，对于人力资源等等这些方面啊，都消耗啊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那么首先进行搬迁。那么北京所不具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恰恰正好是河北的资源优势啊，比如说像水资源啊，像矿产资源 土地资源都是河北省比较具有优势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北京把这些企业把它转移出去，而河北省呢，接收这样的一些企业，壮大它自己的这个工业的规模，这样呢，对于北京和河北来说呢，就会实现一种双赢。 既有的老的重工业搬走了，那么这部分地区就已经腾退出来了。那它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对它进行新的规划，符合我们城市功能定位的规划？ 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北京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很发达，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些服务业很多在空间上就是由制造业转移过来、转变过来的。比如说 CBD 区域是我们北京市最大的服务业聚集区，它的前身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机械和化工的基地。再比如九仙桥地区，过去是电子工业基地，现在是文化艺术。再比如纺织路这一带是北京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时尚啊、居住啊、服务啊多种功能的。还有我们石景山这个地区，原来的首钢和重工业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些综合服务区，现在奥运经济正在这地方崛起。所以我们看到北京的转型在空间上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性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后都感到一种这个心里一种感情啊在里边。 虽然在当时可能起到了很多的这个经济的推动作用啊，支柱产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落后了。而现在经过这种调整搬迁升级之后，它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对，而且成为北京的一种标志，哎，一种名片。 对， 哎，你看北京的一些机床性企业还有工具型企业迁到河北了，还有一些汽车的零部件制造企业迁到河北了，其实这奠定了河北装备制造业的一个基础。那么对于天津来说呢，随着这个企业往天津来进行转移，同时带去了什么？带去了北京的人流啊。那么更多的北京人了解到天津了，那时候天津呢利用自己的海港优势啊，有一个洋货市场，我印象中那时候北京的很多车啊，拉着一车一车的人去天津踩点儿，周六周日去买洋货，也带来了大家和京津冀之间的最初的这种深度的交流。 您看这种最初的深度的交流哈，刚刚几位都谈到了对于河北的机遇和影响，那对于天津的工业布局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吗？ 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啊也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天津根据北京工业布局的调整，它也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这时候啊天津提出来要建成北方的金融中心，同时呢它要呢对于高科技发展也要承接一些产业的转移，根据北京的调整，它也进行相应的经济布局的调整。 其实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京津冀三地的工业调整包括各种产业升级的融合发展一直在进行哈。其实不仅仅是说产业的发展，就连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的这些美食菜篮子，京津冀三地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现在咱们北京人的餐桌上，就我们市场上买到的蔬菜有1/3都是来自于河北的，1/2的羊肉鸡肉80%的牛肉都是从河北而来的。所以你看，我们从工业服务业各种产业到我们的饮食米袋子菜篮子，都和我们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蔬菜占半边。您可能没有注意到，身边市场中很多的蔬菜、水果、肉禽、蛋奶，都来自北京的周边地区。 我们大部分产品来自于河北和天津，蔬菜主要来自于河北的固安和涿州，肉类和禽类来自于石家庄，有部分的水产品是来自于天津。 围场的土豆，廊坊的白菜，兴隆的山楂，承德的国光苹果，怀来的葡萄，这些都是北京市民餐桌上的常客。北京是特大型消费城市，90%以上的食品靠外部供应，而随着京津冀三地在农产品产销对接上的合作愈加密切，以及餐饮消费升级的需要，北京的市场空间让地域广阔的河北有了用武之地。到2018年，河北省蔬菜在北京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牛肉和羊肉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超过了70%。 现在我觉得品种多了，挺好的，质量也好，有的东西还比较便宜。 大家都说啊，京津冀发展了哈，然后大家可能从那边就运过来很多新鲜的东西，所以每天早晨呢都买得到新鲜的菜。 让人满意的菜篮子不仅需要花样繁多的品种，更需要的是安全和新鲜。近年来，河北已经建好和规划中的省级以上特色农产品基地达100个左右，其中很多产品基地都和北京的超市批发市场建立了销售平台，而这些新鲜的农产品又通过深入社区的蔬菜零售网点实现了与餐桌的对接。 我们在周边的社区也开了许多的便利店，这样呢就既能够保证我们周边社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到和大店一样的蔬菜价格，也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便利。 量足价稳，品种齐全，安全可靠，燕赵菜园子守护着京城的菜篮子，缓解了北京本地蔬菜供应不足的状况，优化了供给结构，缩短了优质菜品从基地到餐桌的距离，让北京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拎得更稳，也让农民们的钱袋子更加殷实。 你看，既饱了菜篮子，又鼓了老百姓的钱袋子，哈，满足了北京、天津市民的需求，同时也给河北的人民带来了切实的这种利益。咱们京津冀三地的菜篮子的这个合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事实上，京津冀三地菜篮子的这个工程的合作，那么来源和发源于我们整个全国进行布局的菜篮子工程。那为了进一步解决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短缺和副食品这个供应紧缺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国家农业部198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菜篮子工程。那经过几期建设呢，基本上建了一些基地啊和这个加工服务贸易体系啊，相对比较完整了。当然京津冀的这个菜篮子工程的合作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这个大背景呀，还是我们一个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有关联。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政府可以发挥这只手，然后呢来配置我们的一些农业供应，是吧，我们叫农产品的供应体系，这个可以完备的建立起来。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这只手作用越来越小，那么市场这只力量要发挥作用。但是我们说呢，农业包括蔬菜水果等等这些产业本身啊，它不是有很厚的利润，那么如果单纯通过市场这只手来解决的话，就会出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干什么？ 等不赚钱的时候呢，他就不种什么。那么回过头来，这种波动性啊，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啊，就会很容易这个发生变化。那么不利于整个城市的供应体系的完备和它的稳定，特别是蔬菜价格、水果价格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要把两只手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政府也要进行一些调控，有意识的在我们北京周边的河北的区域上，重点建设若干个有特色的一些菜篮子、米袋子等等这些生产基地，来保证北京城市的市场供应的稳定和价格的稳定。 您看，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要特色哈，建设这种有特色的。其实以前我们说现代农业是河北这个精准扶贫、产业扶贫一个重要的着力点，但现在我们看到不仅仅说有这种传统的农业，更多的还有现代科技的这种蔬菜馆呀，还有特色的果品采摘的这种休闲产业。那么京津冀三地在菜篮子上的合作哈，目前成效如何？ 我觉得北京跟河北在菜篮子工程上的合作呢，它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呢，这个在空间上啊，相互临近，是吧？河北离北京很近，而北京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是吧？这样呢，对于河北来说呢，那么它生产出的东西，是吧？那么有市场，有地方销售。而对北京来说呢，那么河北为北京供应蔬菜、供应水果、牛肉等等，是因为呢，河北在土地资源上它比较突出，是吧？那么在现在这个产业扶贫的过程当中，是吧？国家呢，也包括北京市对河北的农业进行一些高科技方面的一些投入啊，包括一些蔬菜的科技馆呀，特色的蔬菜的大棚啊，与这个河北的当地的这个农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啊，这样呢因为北京本身，它有2000多万人， 啊，一到节假日呢，这种这个旅游休闲的需求也很大，啊，所以这样呢，把这个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之后，对于周边河北省的这个农村地区，对它的发展可能作用呢就更加明显。 大家都知道这个菜篮子工程，事实上朝着菜篮子产业发展的，也就是说经营方式原来是单一了，后来多元的。那现在大家熟悉的菜篮子工程办成什么呢？啊，这个蔬菜水果农业种植业的体验型的农业。你比如说昌平搞这个农业嘉年华，它发展到这么一个时候，大家去体验啊，去公众去采摘。你看，事实上从菜篮子工程最初这种体验型的农业，从菜篮工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成为一个产业了。 京津冀三地呢，人口有1亿多，土地面积呢有21.6万平方公里，可以说呢是地缘相接，人缘相亲。 这种合作，无论从这个社会层面、百姓层面、政府层面，这种情力的呼吁早就有了。这个从学界探讨也持续了很多年。比如从这个登地的这种需求来看，这个在80年代，天津就提出了叫环渤海区域市政联席会议机制，而且在一个更大区域，这个市长每一年呢，要这些市长们要聚在一起进行论坛，在推动他的合作。这个那么从学界来讲呢，探讨了很多，包括京津腾的合作、京津宝的合作、京津石的合作、京津冀北，还有首都经济圈等等很多的概念，在探索怎么来加快京津冀的合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在2004年有一个比较高潮，就叫做廊坊共识。这是由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来牵头，牵头这个北京、天津和河北7个城市，这个廊坊共识上形成很多一些独到性的一些见解，拿到现在看都不落伍，都不过时。所以这个合作呢，实际持续了很多年。所以京津冀三地啊，确实这个历史渊源啊，这种合作的意愿都非常强烈。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战略被大家所重视，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历程？ 事实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啊，也和整个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这个布局密切相关。在有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概念之前，大家首先知道，一想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比较突出是哪儿呢？珠三角。 长三角、珠三角、 长三角、珠三角这个概念，就是在全国这个有了已经成功的范例之下，才推动了京津冀要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到重大国家战略的高度。2014年7月1日，京津冀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率先在北京、天津启动。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5月15日，北京儿童医院正式托管保定市儿童医院，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首家推行公立医疗机构跨省托管的医院。2015年12月24日，京津冀一卡通互通卡正式发售，北京、天津、张家口、廊坊、保定、石家庄率先实现一卡通。2016年2月，13-5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印发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市的区域13-5规划，明确了京津冀地区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2017年2月17日，北京、天津、河北联合发布13-5期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计划，将建10个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共同体。2017年11月，京津冀三地发改部门联合制定的《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印发实施。2017年12月20日，京津冀三地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2017年，围绕京津、京宝石、京唐秦三条主轴、四纵四横一环的轨道、公路、港口、航空等多种交通无缝对接的京津冀交通蓝图浮出水面。2019年1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